咁而家咧就有呢個心法咧，係解釋呢個法字啦。有呢個心法解釋呢個法字咧，大家都知道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印度話佛陀耶翻譯中國齊齊講個者，個有幾多種啊？有自個、他個、個行言門。自個就表示唔係我哋凡夫不覺嘛，唔覺悟，我哋唔覺悟，我哋不自覺啊，梗唔係凡夫。覺他咧就梗二乘菩薩，小乘人。小乘人咧，係只係自覺，唔能夠覺他。覺行圓滿咧，就梗菩薩。菩薩雖然係自覺覺他，但係未得圓滿。咁所以法咧係自覺覺他，覺行圓滿，叫做三覺圓。而覺咧又有本覺，又有此覺。又有究竟覺，這個大家知不知道？本覺就是你本來每個人都有的法性，此覺你們有沒有呢？開始問佛法，知道自己是有法性，將來可以成佛，这个就是名字上的法。大家都是了，以前不是，今天是了。今天你知不知道你有法性的，你将来可以成佛的，名字上明白了。这个是名字上的此觉。如果有这个此觉进一步去修行呢，就是观行觉。再进一步好似见到法性呢，就是相似覺，斷一分煩惱，正一分法生，就是煩正覺，斷盡一切煩惱，斷盡這個五字煩惱，無明煩煩斷，法生煩煩正，正到最後等覺菩薩，斷盡最後一品生相無明，這個時候叫做究竟覺。所以法的覺呢，有自覺、他覺、覺行圓滿，亦有本覺、此覺、究竟覺。本覺呢就是法生，此覺呢就是波野，究竟覺呢就解脫。咁波野、法生、解脫，三德不離一心，一心現具三德。咁呢個就係若心法嚟解釋呢個法字。咁樣講，即心是法，即法是心，心法不二。是若心法嚟解釋法。第三呢是这个大法顶了，是要讲到顶了，要三法来解释这个顶字了。顶，每个人都有头壳顶，最高的人体之中最高的，但是我们呢个顶是摸得到的，见得到的。法的顶见不到的，法的顶叫做无见顶上。有一天呢，法的耳母啊，抱着法看来看去，抱个小佬哥在我手上看来看去，是始终看不到法的头壳顶。为什么呢？法的顶呢是叫做无见顶上。有一位菩萨呢，东方的应慈菩萨，他呢就想见佛的顶， 睇個佛頂究竟係點樣，一路上一路上，越高啲越高啲，上到恆河沙數佛土啊，向上方世界發展，展到恆河沙數咁多國土，始終都唔能夠見到佛嘅頂。所以叫做無見頂相。我們現在呢用這個三法來解這個無見頂相，也有三種意思，也有三種意思。第一是尊無上而尊貴無上的，等於我們的心性呢是法正，這個心就可以成為無上法王。众生依这个心去修行正果呢，就叫做第一波耶，这个叫做顶心法来解释下。第二呢，不可见的意思，因为众生的心呢虽然是灵明觉照啊，但是你们看不看到自己心是怎样啊？你说看到照呢個咩 X 光咧，掃描嘅時候啊，睇住個心喺度跳啊跳啊跳啊，呢、这個係肉田心嚇，唔、係我哋所講嘅法性。我哋所講嘅法性嘅真心咧，無形無相嘅，睇唔到摸唔到嘅嚇，了不可得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裏邊咧係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，過去心不可得。起信论里面有话，十方求心，心亦无啊！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达摩祖师是第一组啦，系咪？第二组是边个？慧可，慧可禅师，慧可禅师想见这个达摩祖师的时候，达摩祖师就不见他。如果你哋想見我，我唔見你咧，你就話法師架子大啦咁樣。但係達摩祖師係唔見佢，係唔見佢咧？佢企喺門口咧，係喺度立雪情夢啊！呢、这個故事嚇係企喺度，企到咧夜晚落雪啊，一路雪安到佢個頭噶啦。達摩祖師都唔睬佢，後嚟佢為咗揭表示自己揭身，呢把刀斩斩咗个手臂，流咗好多血。咁呢个时候咧，达摩祖师就问佢啦：，喂，你做乜嘢啊？咁本嚟佢嚟求法噶嘛，系咪？佢唔记得啦。佢话求师以我安心啊。佢话我而家心立立念啊，你同我安下我个心啦。咁啊，那个祖师话：，你嚟咯，你心嚟咯，你搦心嚟，我就同你安啦。啊！佢話最後佢話覓心了不可得。呢、这個達摩祖師話：以你安心境，咁咧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，明懂乜嘢？哦，原來心係搦唔出嘅，係無形用無形無相，係不可得嘅。呢、这個就係明心見性嚇。以心法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心咧係不可見嘅意思嚇。第三呢，这个顶呢是放光的意思，因为这一部经呢是佛顶放光嘛，光中现出有莲花嘛，莲花有化法嘛，化法啊宣示这个灵验咒嘛，就显这个心法是不可思议，是很微妙的。那呢这个用这个心法讲呢，讲这个顶字呢就是有这三种意思，我没有写出来。是的。同时呢，波野是知佛之母，是最尊的。法生是无形无相，是不可见的。解脱的妙用呢是放光现水的。实际上呢海老法师说，不但波野最尊贵，法生解脱都最尊贵。不但法生不可见，波野亦不可见。智慧你边度？你话啊，呢、这个人好叻啊，咁叻系点嘅？点噶？搦唔搦到出嚟噶？搦唔到出嚟嘅，系嘛？波野亦不可见。解脱你话呢、这个人咧，解脱自在啦，冇烦恼啦，搦唔搦到出嚟睇咧？睇唔到噶。哦，咁啊，何止呢一个解脱大嘅用地咧？放光、化法、法生、波野。 一樣是用大，所以三德之中呢再蓋三德，微妙不可思議，因此呢是眾生法來解釋的這個頂呢是微妙不可思議，亦即是眾生一心所蓋的法身波耶解脫三德。這部經呢次次呢都顯眾生的心性呢是具足的大佛頂的意思。譬如法經裡面說質之以心本妙明淨，又說你的心性呢是窮宏遍，包括宏有，本來就是妙，本來就是淨的，本來是淨就是解脫得，本來是妙就是法生得，本來是明就是法得，所以一心具足三德。這個呢是若心法去解釋這個大佛頂的意思，講完了。第二呢就要若佛法來解釋了，若佛法來解釋，若佛法來解釋大佛頂的意思。在佛法方面來講呢，有事有理有法有譬喻，有四種。事是什麼呢？是事相，事就是有形有相，有生有滅，有始有終，即是說我們所接觸的現象界，我們所接觸的現象界，等於經裡面說，依是世尊頂放八寶，無量光明，光中出生，千葉寶蓮，有佛化生，結家夫助，宣示神咒，這個就是事相，可以看得到的。法嘛，因為呢，是眾生不知道自己有法性嘛，所以呢他就放光化法，宣示神咒，給啲事相俾我哋睇。就呢個係若事嚟解釋，若理嚟講咧，咁呢個理咧係法所證嘅清淨法身，周遍法界，所以就叫做大咯。係能證法身嘅就係波野智慧咯。呢、这個波野智慧呢能夠照見一切，所以叫做法咯。所證的解脫呢清淨就是頂啦，所以依這個法法來講，這個道理上來講呢，就等於經裡面說淨極光通達，直照含虛空，含虛空就是大的意思，直照就是法的意思，正極就是頂的意思，這個就是在道理上來講了。由這個經裡面說，我以妙明不生不滅合二內臟，而二內臟為妙覺明，現照法界，是故依中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。妙明現照就是波耶德啦，是所顯的法界就是法身德啦，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就是解脫德啦。這些就是用這個理性來解釋大佛頂三個字，現在是第三種用這個法來解釋這個大佛頂三字。法是法所證的三昧，三昧是什麼？是大定。大定是什麼？是有三摩提命大佛頂首令阎王具足文行十方如來，一夢超出妙莊嚴露，這個就是法無爭三昧，這個就大了，是大的意思。這個大佛頂呢又是叫做妙蓮花金剛王寶閣，這個就是法的意思咯，亦叫做最上第一義，這個就是頂的意思了。這個是用這個法來解釋大佛頂三個字。第四呢用這個義了，義是什麼呢？就是譬如法所證的三德， 就等于众生的法性，不可见，不可思议的。因为众生本具的法性呢，是现本呢，是不可以拎得出来。我们显微镜可以照到很多很多东西，你边个可以拎个法性在显微镜下照呢？冇可能的。不要说法性啦，就是我们 解剖一部尸体啊，可以看见它三光皮为神，但你可不可以拿它精神出来看看？是灵魂拿不到，是不是？我们呢显微镜呢可以照见很多很多生物，很多很多东西，但是显微镜可不可以照见我们的爱呢？不可能。即是说精神界呢是没有办法看得到，即是说法性呢一样是不可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法的性呢离开一切法，不是即是一切法，所以它就不可以见咯。法性是不是有相的呢？法性呢是亦不可以有相见的，亦不可以无相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离即离非。你说这个就是法性，你错了，因为这个是物质嘛。你说这个法性离开这个物质又错了，是这个物质是慧心嘛，是慧心所现的，离不开的，离即离非，是不可以见的。由此呢可以知道我们的众生的心呢是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是离即离非，是即是非，是离所谓离四句自白非，清净本然就是大，令命各照就是法，相遮相照，遮照同时就是顶，就是顶的不可见。这个是用这个譬喻，譬喻众生的法性是不可见无相的，即是说我们的法性呢，即是在这个有，这个是有，是有这个形象的，就是在个形象里面，离开这个形象，我法性放在那里啊？放在那里？不是，就在这个形象里面，即是事迹，即是在这个事相里面，但是你拎不拎得出来看呢？不拎得出来看，离这个事相，即是在里面又离这个边，是即非即，这个就是清净本然，乜嘢都冇嘅，就是大的意思。但是我哋咧法性咧，我哋冇法性，我哋又点有知觉呢？咁我哋呢个知觉咧，呢、这个灵魂咧，呢、这个大白星咧，就是法性，就是法性。呢、这个法性咪就是法的意思咯。因为我们有法性，能够知道有知觉，相遮相照，你说它是这个就是法，不对，你说这个不是法都不对，因为离开这个你没有办法另外找到个法，因为你现在不是法，你不能够说它就是法，是吧？离即同时同一个时间叫做顶的意思，这个是用这个譬喻来解释这个顶，明白吗？第三点呢，用这个众生法来解释这个大法顶了。用众生法来解释这个大法顶，用这个众生法来解释大法顶呢，就简单得多了。因为众生虽然是多，我们众生多不多啊？无量无数那么多，你我他就是香港都好几百人啦，如果全个世界、全个地球 都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好多众生，系嘛？除咗人之外，仲有乜嘢啊？仲有乜嘢啊？仲有六道众生，都系属于众生，好多无量咁多。但系统括嚟讲，不出色法同埋三法。色法就系地水火风空五大，三法就系根同埋色两大。七帝虽然是不同，但是七帝同一个众生，同一个众生。咁经里边话：是不能知生灭去来，本而内藏上妙，上自妙明，不动周然，妙增而性。不动周然就是大的意思，上自妙明就是法的意思，了不可得就是顶的意思。因此若众生法来解释大法顶是很简单、很简单。现在呢我们解释了这个大法顶三个字了，有三法、法化、众生法，解释完大法顶三个字啦，然后跟住讲咧系义内默因修正了义，解释呢、这个义经题啊，经题义内默因修正了义，咁啊义内两个字点样解释呢？咁而家又可以有三化、法化、众生化来解释义内这两个字、第一是用这个心法来解释这个义内呢、第一是用这个心法解释义内呢，就是说众生的心呢是不生不灭、如如不动的，无害无内的，就叫做义咯。是它样呢是有染净的，就叫做内咯。譬如说我们这部经十分显见，见性不动，见性无思卷，见性无生灭，见性无增减，见性无害内，乃至见性非因缘、非自然、非不非和合、非不和合，这个就是义内众性的体，离这个生灭去来的相叫做义。义内众性的相呢，能够随众生染净的因缘呢产生十法界因果之法，叫做内。无论体和用都不离开一心，因此呢若众生法来讲呢，这个义内呢就是我们的心、我们的心呢是有体有用，由这个体不变而能够随缘，所以成十法界的众生，又不变又随缘而不变，所以呢虚妄有生，虚妄有灭，这个心呢是本来无去内的，无去内就是义、有生有灭，随缘有生有灭就是内。那要众生法解释这个义内呢、要这个心法解释这个义内呢就很简单了。